皮好啊，宋玉不娇，偶遇四皇彪马于大寨上，当跟随殿主龙拜见拜见，青松马黄彪，张口四起飘。 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有个性。 这还有名儿呢啊！这老大叫什么？ 尼猫。哇 哇哇哇哇哇！尼猫。 尼猫。 嗯。 老二呢？ 海里根。 尼猫海里根。老三叫 Charles。 呵， 这个不是亲哥们儿。哎，都没排一个字儿上。 看你那魔力青、魔力红是？ 好嘛，我跟四大天王在一块儿。这个我还就记住了 Nemo 了。那个魔力青 Heligan 啊， 还有一个 Charles。 看来他说这三条金鱼是真的，三两回说的一样。 那我就住那第二条，那哈根达斯那个叫吧。 那我等会儿啊，你先问问你什么个性？ 对，这得给你速配金鱼。 哦，什么个性啊？我喜欢静。 你喜欢静？ 嗯， 喜欢静，那得配个闹点的 啊。 没听说。 不是，他碍不着您的事儿啊。那金鱼闹点能怎么着？这静一点的话呢，你有存在感；闹一点的话，你们俩往那儿一放，平衡了。 把他也搁鱼缸里。 啊，那我们这里面最闹的就是海尼根。 就你刚才说那个， 对，海尼根比较闹是吧？ 海尼根闹。 对他怎么闹，他也出不了缸。 出几个泡。 就吐几个泡的，它闹啊！ 跳几次水？ 那这鱼确实够闹的了，没能跳出来。这鱼只要不翻白眼就行。 其实呢，你看会儿你就明白了，它真能让你微笑。那这位来自中国的应先生， 你看看， 哎，娱乐吗？ 你感受感受好吗？ 好好好。 那您先给3.5欧元， 就是27块钱。 哎，你这27块钱花的多值啊！ 看鱼， 哎，租一条鱼1天27。 一天27啊？ 对呀、啊，一晚上27。 比我说还短，他可不是一天。 八个钟头啊？ 就一晚，你睡觉那会儿，那鱼搁这是27。 哦。 你要醒了，这鱼就贵了。 好家伙！ 特想知道这鱼它有市场吗？ 有啊，我们这生意非常好，很多独居的旅客就希望有一个陪伴物。 那找一猫啊狗啊多好，它能 闹不闹啊？给猫扒了那杯子，给扒地上去了，你醒了，吓一跳还。 哈哈一乐， 还得陪人背子， 心脏还有点这个 衰弱， 睡不着了， 太闹 哦，太闹，那这鱼就好是吧？ 对，它不扒了东西， 它也没得扒了。 金小猪，让你试一下，你是不是？ 不是，我花27块钱人民币看个金鱼， 哎，真的，上早市27块钱就买豆子回来， 真的，这好家伙，27块钱买鱼吃都得买多少条？ 我觉得这也就是在那个叫那个比利时的叫什么地方布鲁塞尔发生这事儿， 这叫什么？就是说人家在一个生活节奏比较慢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些人喜欢享受生活，他也衣食无忧，哎，弄条小鱼儿跟那儿，他感觉好像是一鱼一世界一样。 哎，这要在北京啊，绝不可能有这情况。 对， 那有那个鱼市、花鸟鱼虫市场，他不了解。 人家是给独在异地的那些人留的一个服务。 小花，我就问你， 要我就做。 假如说你到了这， 你租他干嘛使？这晚上， 这晚上看鱼多有意思呀！ 不睡觉，瞪着眼看鱼， 就看会儿呗，看会儿睡会儿，睡会儿看会儿。 就你哪知道人家睡没睡啊？ 反正你不睡，他不睡。 对、 哎，你老打扰人家。 对呀、啊，那不然干嘛？ 这回那动物不折腾他，他折腾那鱼。 你为了啥？你跟聊会儿天。 我跟鱼聊天。 你以为小猪干不出这事儿吗？ 好、 哦，坐那儿问鱼怎么样？今天心情有对象了吗？ 我觉得呀、啊，这酒店还是给他配个护士。 今天心情怎么样？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 孤独问题的？ 婚姻问题的？ 婚姻问题。 鱼说：“我们赶上那是谁？谁让我赶上你了呢？” 好， 你们不用买房好呀。 我呀，小花，我小花、 啊， 我认为我要是到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呢，我就最好就别出去了，你知道吧？ 小 猪丢人了， 小猪都孤独成这样了，还有房贷呢。 就是趁着这会儿把自己的心事都说一说嘛，对吧？ 你们知道失业的痛苦吗？ 你说我要知道失水的痛苦。 出来办个签证，我都挺长时间的。 对，条件不符合不批呀、啊。 对。 哎呀，反正就把自己的那些各种方面的心事都跟鱼说了。 嗯。 我觉得这样小猪就心情真的好。 但是问题这样的话，有一宿不够吧？ 就为这鱼不走了。 哦，这爱上这鱼了。 喜欢，是这个朋友圈。 我觉得他上趟布鲁塞尔算亏了。 我在欧洲交到新朋友了，大家羡慕我们吧。 要以这种状态看，是他陪金鱼聊天。 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挺好。 那这么着，咱们也同类型发展，咱们在咱酒吧也弄仨缸，养仨小王八。哎，这水旱两路的兵马都有了。 这名叫什么呢？ 就叫这个 老大叫长寿。 这让人挺有中国特色，你知道吧？

我不想去猜。终于你看着我像泪目公开，你说不要我们用一辈子恋爱，你说你受不了继续等待。哦，世界变了还是我自己在发呆，你说你要我的未来。爱你的路不完全合拍，我的依赖或许你厌烦，你的心事我不想去猜。 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